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05集，郡染番外国漫卷五，吃醋，郡野手段以及漫画。不远处，黑车缓缓开过来，陈俊从驾驶座上下来，秦冉一边下车一边给廖院士打电话。廖院士，我今天来不了了，实验室那边都要麻烦你了。本来说下午还要去实验室的，这件事出来后他也不能去了。他的实验本来就有关于核，辐射很大，整个实验室的范围内都比较危险，这是核实验一直都在地下进行的原因之一。可以这么说，整个实验室的研究成员们每天都是拿生命在进行实验。眼下他这个情况肯定是不能继续待在实验室那里的。秦冉低了低头，也觉得有些奇特，大概是没想到还会有这么一天。闻言，廖院士放下手边的工具，他沉吟了一下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您放心，晚点再跟您说。秦冉仰了仰头，啊了一声。实验室正是紧张的时候，他自然不能说离开就任性的离开，正常的假期还是要请的。他挂断电话，程俊也拿着手机低头看他。 请假了。 秦冉有些烦。程卫平嘴上没有把门，这件事传得很快，秦冉、程俊两人从医院出来，程俊就一直不停地接电话。可能是觉得秦冉听到手机响会烦，连秦修成的电话都是打到了程俊这里。 秦小姐， 五行在门口站成一排，一个个恭敬地开口，程木还用眼睛去偷瞄。秦冉差点想跟他打一架。 这是李阿姨。 程水一行人让开，进去给程俊、秦冉介绍刚来别庄的老阿姨。 秦六爷找过来的。 秦冉这件事给京城注入了鲜活的气息。程温如人还没有到，程管家就送了一堆避用品过来，秦家人恨不得搬到别庄来跟秦冉一起住。秦修臣在知道这件事的第一秒，找了个年长的老阿姨来程家这边照顾秦冉。两家都没有什么太靠谱的女性长辈，唯一一个程温如还是单身狗。对于秦修臣找过来的人，程俊也放心，他朝李阿姨点点头。 李阿姨，今后要多麻烦你了。 不麻烦，不麻烦的。 李阿姨连忙摆手。研究院知道秦冉的事情已经是第二天，负责处接到秦冉的报告单。南惠瑶叶师兄差点打爆秦冉的手机，若不是正忙着实验，肯定连番来找秦冉。秦冉跟程俊已经搬回了亭兰，别庄比较偏，距离市里不太方便。此时秦冉正坐在楼下沙发上，随意地把耳机戴上，跟南惠瑶等人通话。 小师妹，你要是没事的话，帮我带一下学生的毕业论文吧。 叶师兄那边放下了实验报告，沉吟了一下，才对秦冉说道。 四个人。 秦冉不能去研究室，实验室内除秦冉、廖院士之外，最厉害的叶师兄身上的担子就大了。他这学期还带了四个京大自动化系毕业生的论文。秦冉靠着沙发，手拨着耳机线，闻言微顿。合适吗？他自己都还没有毕业呢。 当然合适。 叶师兄不由闷笑。 21岁的 ICNE 冠军，研究员二级，你知道物理系有多少你的迷弟吗？你批的论文，江院长肯定放心。 秦冉现在在物理研究院的头衔就是研究员二级，让他带论文绝对合适。叶师兄说完就把秦冉拉到了一个讨论组里，这讨论组的四个人就是他要带的学生。他给几个学生说了一下，换了个导师带他们，然后又把带的论文交给了秦冉，就继续自己的实验了，让秦冉去带四个学生的论文。秦冉最近确实没有什么事情，之前他还要带林思然上至尊十九星呢，不过由于高端局带林思然太坑，秦冉就把这个包袱丢给了程俊。至于陆之行那边，也默默地收回了一堆源代码。这四个学生的毕业答辩在即，秦冉对他们的论文也上了心。程俊在医学研究院的工作也辞了大半，一天接近一半的时间都会在家陪秦冉，其余的就是批文件。今天依旧是在书房，秦冉坐在他对面翻看四个应届生的论文。他耐心一向不好，接管了四个应届生的论文后才发现这四个学生的问题很大。翻到第一个学生的论文，秦冉不由拿手按着太阳穴，之前他指导的问题还没有改正。 我帮你看看。 他刚往椅背上一靠，对面的程俊就伸手抽过了他手里的文件。秦冉手指敲着桌子，你看吧，这些低级错误你这个学医的都知道，他们太不严谨了，不如去带林思然打游戏呢。程俊闻言抬眸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， 电脑就在你背后，这四个论文我帮你看看。 程俊虽然不学物理，但最近两年帮秦冉看实验计算数据也知道一些东西，尤其是这论文还是他曾经帮秦冉研究过的实验，他确实能够找出来一些问题。你先看看吧，我再等等。秦冉拿过了电脑，开机询问林思然玩不玩游戏。程俊坐在椅子上看着他开了游戏才摇头失笑。外面李阿姨端了一碗汤过来，看到秦冉坐在电脑前刚想说话，程俊就不温不火地打断了他。 李阿姨，让他玩，把汤给我。 那行吧。 李阿姨把手里的汤递给程俊，又嘱咐了一句， 先生，您今天可一定要让夫人喝下去啊。 程俊微微颔首，李阿姨不太放心地看他一眼，带上门出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由看了程俊一眼，有些叹息，来别庄几天，他对这两位的相处模式有了了解。他一向不主张秦小姐玩电脑游戏的，会影响孩子，但放在程先生那里就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折扣。秦小姐有这么一个爱人，简直真的是人生赢家。李阿姨笑了笑。晚上程俊依旧在帮秦冉看论文，程水程金在一边汇报事情，程俊一边听着一边修改。他向来一心二用，程金程水两人都很习惯。程俊已经看完两篇了，这篇看完他把论文放回去，又重新拿了第二篇论文，刚拿出来翻到第一页，论文里就掉出来一个粉色的心形信封，粉色的信封掉在了地上，用黑色的笔写着葛寻二字。 市场上的 程金汇报到一半，整个人忽然停住，看着停在桌子上的情书，同程水一起双双陷入沉默。以秦冉的履历跟相貌，收到情书简直太正常了。 继续说。 程俊神色淡淡地收起情书放到抽屉里。 哦。 程金又立马接着汇报。程俊今天处理的事情很多， 等他回到房间后，秦冉还没有睡，他拉着被子坐在床头，手里不紧不慢地翻着一本漫画书。 怎么还没睡？ 陈俊把手机放在一边，手撑在床头，低头亲他。秦冉的声音有些含糊。下午睡了？ 嗯。 陈俊不动声色地回答。 我已经帮你批好了，明天我同事他们过来拿。 亭兰这里距离京大不远，秦冉最近不忙，本来想要自己送过去的，但听陈俊一说，也就没有坚持。虽然他已经沉寂快半年了，半年时间对一个没有曝光度的人来说，很容易就在网上被人遗忘，但京大知道他的人还是不少呢。秦冉最近尤其怕麻烦，让那四个人来亭兰也好。翌日早上七点，四个学生准时到达这里。四个人都是京大物理系的学生，京大关于秦冉的传言很多，尤其是秦修成节目的事情。因为研究院都是国内保密状态，对于秦冉在研究院的状态，普通学生知道的不多，不然陈淑兰的身份也不会一直保密。眼下四个学生都没有想到秦冉会住在亭兰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。按了门铃后，门刚被打开，他们就看到穿着一身家居服的男人。男人眉眼清俊，姿态有礼貌，看到四个人他让了一条路。 冉冉的学生吧，先进来。 男人态度很有礼貌，但身上气势太重，身上的光华所射，这四个人都没敢说话。程俊让程木给四个人倒了茶，又看了一眼楼上，才轻笑着回道： 他还在睡觉，我上去叫他，你们稍等一下。 四个人，尤其是坐在中间的葛寻，没有说话，只有程木进去同程金小声道： 俊爷不是已经帮秦小姐改好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找秦小姐下来？ 这段时间程俊自己都不会在早上吵秦冉，为此自己的睡觉时间都延迟到了早上八点。闻言程俊没说话，只是低头想起了昨晚掉在桌子上的情书，莫名的有些同情那个叫葛寻的小伙子，被刺激大发了吧。与此同时，魔都极限漫端办公室里，戴着眼镜的女人看向对面的男人，说道： 沈编辑，你今年又把神灯的名字报上去了？你想清楚了，这次他要是还没有出现，也没继续更新，至少这五年内，你别想升职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